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讲到电视节目见字如面，那么今年的第三季有什么新的变化呢？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黑龙江卫视媒体中心副主任表示呢，好的书信可能啊因为解读的失败而失去它应有的魅力，因此啊表演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见字如面节目的成功与否。 Good letter may lose their appeal because ofunsuccessful interpretations。 我们看一下哈，两个词，一个呢是 lose appeal， APPEAL， 这个 appeal 表示呢魅力哈，吸引力，它的同义词呢是 attractions， 失去了它的魅力哈， lose appeal， 后面出现了一个原因是 because of unsuccessful interpretation， 失败的哈，不成功的一个解读哈，因此啊他说到表演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见字如面哈这档节目的成功与否。Therefore, performers, 用这个词 performer, 表演者哈是指那些读信的哈这些人 ,performer, to some degree, determine the success of Letters Alive, 决定了见字如面哈这档节目的成功与否哈 ,determine the success。Said a deputy director of a media center department, 黑龙江 Satellite TV, 哈，黑龙江 Satellite TV, 哈，黑龙江卫视的哈一位领导哈，他呢对这个节目哈进行了一个总结。那么按照惯例啊，这档12集的文化类的节目呢，邀请了很多的中国的哈现代的名人来参加，与前两季相比，那么第三季呢有更多的年轻的艺术家参加。As a rule, 做一个惯例一个规则 The 12 episode cultural program 12集的一档文化节目，那么这个集用的是 episode E-P-I-S-O-D-E 表示每一集，那么每一季呢昨天我们讲的呢是 season season 跟我们的那个一年四季的这个季节是一样的一个词，但是呢它是指呢一个节目的一季season 里面包括了多少集用的是 episode Cultural program has invited many well-known Chinese celebrities to the show， 很多知名的国内目前的一些名人来参加这档节目。 In comparison with the former two seasons， 跟前两季相比，又用到了这个词组 in comparison with 昨天我们讲过了。More young artists are taking part this time. 更多的年轻的艺术家能够参加，用的这个词组呢 take part。 同时啊，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啊，该节目的观众的年龄啊，大概在29岁以下，那么这个群体啊，占总数的差不多 75%。 但是呢，明星在年轻一代中受欢迎的程度并不是我们的首选啊。Our program's viewer under the age of 29, 他的年龄段呢应该在 29, 29岁以下的这个观众是一个大的群体。Accounted for, 这个词组讲过了 ,account for, A-C-C-O-U-N-T, account for, 表示呢占据了占有的一个比率 ,for more than 75% of the total, 总数的一个75%。75% 用的是呢这个 total 哈，表示一个总的一个概念哈 ，total t o t a l。However， 一转啊，但是呢 ，the popularity of celebrity 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s， 明星在年轻一代群体当中受欢迎的程度哈，叫 popularity of celebrities 两个词哈，我们都学过了 ，popularity 哈是 popular 的名词的形式哈，受欢迎的一个程度，后面加了 celebrity， 也讲过了明星。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 is not our selection priority， 不是呢我们挑选哈，解读这些信件哈，这些明星的一个标准。后面用的是 priority， p r i o r i t y， p r i o r i t y 表示一个首选哈，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因此啊，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priority 来形容生活当中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对于同学们来讲 ，study is our priority 啊，学习对于同学们来讲是什么首要的一个任务啊，用这个词 priority。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这档节目在选择读信的这些艺术家的时候呢，有哪些标准呢？该节目呢更注重呢表演者和他们要读信件之间的匹配，每一个人在表演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风格和感受。这档节目呢想要的就是呢给观众最好的一个视觉的盛宴。The program focuses more on the match suitability between performer and the letters they are to read. 哎，那么两个词哈 ，match，match，M-A-T-C-H。M-A-T-C-H,啊，作为名词呢表示匹配，当然也可以作为动词呢match A with B 哈，把 A 和 B 呢给它搭配起来。那么今天这个 match 是一个名词，表示匹配的，后面加上 suitability， 我们学过它的形容词的形式叫 suitable， S-U-I-T-A-B-L-E， suitable 表示适合的，合适的哈。比如说 is it suitable for you， 比如说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买衣服的时候呢，这个 color 这个 size 啊，这个大小它的颜色是否呢 suitable 啊，是否适合。那么今天把这个 suitable 啊做一个简单的变化，变成了 suitability suitability suitability 啊，合到一起呢 match suitability match suitability 啊，表示两者之间的一个匹配的程度。谈到了谁和谁之间的一个 match suitability 呢，讲到了一个是读信的 performer 啊，读信的这位明星，以及呢他们要读的这封信 and the letters they are to read， 他们之间要有一个很强的 match suitability。 因为 every person has a different style and a feeling in performing them， 每一个人在读信的时候啊都有不同的风格和感受啊，因此呢他们的风格和感受一定要和这个 letter 这封信呢要非常好的进行契合啊，有一个很高的 match suitability。And all we want to do is to give the audience the best visual feast。 那么这档节目呢想获得的哈，想取得的一个效果就是说给观众哈 the audience the best visual feast， 哎，视觉的盛宴啊。那么今天我们学了一个非常时髦的一个词啊，视觉的盛宴。Feast 我们讲过了 F-E-A-S-T 表示呢我们大吃一顿哈。那么前面再加上 Visual V-I-S-U-A-L Visual Feast 表示我们眼睛的一个盛宴，可以转移一下呢成为视觉的盛宴哈。那么这档节目啊，除了今年要邀请更多的年轻的一些艺术家来参与哈这个读信的环节，还有一点哈值得注意的是呢，该节目增设了品评的时间，每读完一封信啊，都有一位知名的哈品评老师在演播室里面分享啊他们对这封信的感受，并向观众讲述呢这封信背后的一些故事。Also, it worth noting that， 哎 ，worth 这个词 ，W-O-R-T-H 表示值得，后面如果跟动词的话呢，要跟动词的 ing 形式哈 ，worth noting 哈，值得。注意的一点呢是 The program has added a common time， 哎，同学们看一下这个英文的翻译，品评时间 comment time， comment 评价加一个时间 common time， 翻译成中文呢是品评时间。 Each time a letter is read， 每读完一封信 a renowned commentator sits in the studio. 一个非常知名的品评老师哈，一个专家，用的是 renowned 啊，非常知名的哈，一位 commentator and share their feelings toward the letter. 他们呢会分享他们对这封信的感受 and tell viewer the story behind the letters.并向观众呢讲述这封信背后的故事哈。该节目的负责人说呀，品评老师的观点啊，并不代表一定是100%对的，因为在1000个人眼里啊，有1000个哈姆雷特。导演说，但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视野和经验，向观众传递积极的能量。The commentator's view do not stand for truth.他们的观点，我们讲到了品评老师的这些观点啊，并不一定是呢这个真理，用的这个 truth 前面跟的这个 stand for 哈，象征着哈，代表着哈，这个 stand for truth as there are 1000 Hamlets in 1000 people's eyes 1000个人眼里面呢有1000个哈姆雷特哈 but they based on their vision and experience但是啊，这些品评老师哈，根据他们的 vision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 ，vision 表示一个人能够看，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一个人的视野哈，他们的视野以及他们的 experience， 他们的经验 ，well express 后面出现了传递积极的社会能量，看看这个传递叫做 express 表达后面再加上 positive。Positive 积极的 social energy 积极的社会能量合到一起呢 express positive social energy to viewers 昨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聊到了该节目啊制作的团队啊，除了哈做这档节目，他们还有一档节目非常的好，叫做一本好书。他们做一本好书的目的呢，是为了赢得越来越多的人的青睐。该节目的导演和团队啊，致力于为中国的观众带来更多高品质的电视节目，因此啊，他们推出了真人秀节目呢，一本好书，开辟了在互联网时代鼓励人们阅读的一个新的方式 ，winning favor for more and more people， 啊，为了赢得更多人的喜欢和青睐 ，the team has devoted themselves to bringing more quality TV show to Chinese viewer， 他们呢带来更多的高品质的电视节目给谁呢 ？Chinese viewer。The reality show 哈，真人秀节目哈 ，reality show The Wonderful Read 好，那么看一下一本好书呢，叫 The Wonderful Read。同学们想一想，刚才我们讲到了“见字如面”哈，这档节目的英文翻译是 Letters Alive。Letters Alive 哈，两档节目，希望同学们呢都能够牢牢的记住哈。The Wonderful Read has blazed a new way in encouraging people to read books in the internet era.因此啊，同学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哈，完成作业之后呢，希望同学们能够呢认真收看这两档节目哈，一个呢是一本好书，一个呢是见字如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Good letters may lose their appeal because of unsuccessful interpretations. Therefore, performers.To some degree, determine the success of Letters Alive, sai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Media Center Department, Heilongjiang Satellite TV. As a rule, the 12-episode cultural program has invited many well-known Chinese celebrities to the show. In comparison with the former two seasons, more young artists are taking part this time.Our program's viewer under the age of 29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75% of the total. However, the popularity of celebrity 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 is not our selection priority, the director said. The program focuses more on the match suitability between the performers and the letters they are to read.Every person has a different styles and a feeling in performing them. And all we want to do is to give the audience the best visual feast. Also,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program has added a comment time. Each time a letter is read, a renowned commentator sits in the studio and shares their feelings toward the letter and tells the viewer the story behind the letters.The commentator's view do not stand for truth, as there are 1000 Hamlets in 1000 people's eyes, the director said, but they, based on their vision and experience, will express positive social energy to viewers. Winning favor from more and more people, the team has devoted themselves to bringing more quality TV show to Chinese viewers. The reality show The Wonderful Read has blazed a new way in encouraging people to read books in the internet era.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三只小猪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little pigs。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 traditional tales 民间传统小故事里面的一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做小猪。Can you guess how many pigs are there in this story？那你能猜一猜有多少只小猪在这个故事里面吗？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Three Little Pigs. 那今天呀，这次老师就要为大家分享的是经典童话故事三只小猪。So humming and singing,The third little pig built himself a stout and lovely little house of bricks. 哼着小调唱着歌，第三只小猪啊，给自己盖起了一个又坚固又漂亮的砖房子。The big bad wolf watched from the hill. He smiled and licked his chops. 大灰狼啊，远远地站在山上看着，他微笑着舔着他的上牙膛。 One day, the big bad wolf was hungry. He knocked on the first little pig's door and said in his friendliest voice, little pig, let me come in. 有一天呢，坏坏的大灰狼啊，非常非常的饥饿。那他现在呢，敲响了第一头小猪的门，然后用最最温柔、最最友善的声音说道，小猪，小猪，让我进来吧。 Not by the hair of my chinny chin chin will I let you come in. 好吧，这只小猪说，没门没门，我连一根汗毛都不会让你抓到的。 Then I'll huff and I'll puff and I'll blow your house in. So he huffed and he puffed and he blew the house in. 然后大灰狼生气地说，那我现在就要把你的房子给吹倒。他吸气，吸气，再吸气，然后一口就把第一头小猪的草房子给吹倒了。 The little pig ran with all his might to his brother's house of sticks. They slammed the door and locked it tight. 那第一只小猪呢，就用尽了全力呀，赶紧跑到了他的弟弟家里面。他们赶紧关上了门，把门锁得严严实实的。 The big bad wolf was very hungry. He knocked on the second little pig's door and said,Little pig, let me come in. 这只大灰狼啊，实在是饿坏了。然后呢，他就来到了第二只小猪家的家门口。他梆梆梆，使劲地敲门，然后说道，小猪，小猪，快让我进去吧。 Not by the hair of my chinny chin chin will I let you come in. 我才不会让你进来呢，你连一根汗毛都吃不到。 Then I'll huff.And I'll puff and I'll blow your house in. So he huffed and he puffed and he huffed and he puffed and he blew the house in. 然后呢，大灰狼就说，哼，那我现在呀，就要把你的房子给吹倒了。他吸气，又吸气，再吸气，呼的一下，他吹了一口，就把第二只小猪的木头房子给吹倒了。 The little pigs ran with all their might to their brother's house of bricks. They slammed the door and locked it tight. 那小猪们呢赶紧跑到了第三只小猪家。这第三只小猪啊又砖房子，他们重重地关上了门，把门锁得严严实实的。 The big bad wolf was very, very hungry. So he knocked on the third little pig's door and said, Little pig, little pig, let me come in. 这只大灰狼啊，饿得实在是发狂了，他太饿了。所以呢，他来到了第三只小猪的家门口，他使劲地砸门，并且说，小猪，小猪，快让我进去。 Not by the hair of my chinny chin chin will I let you come in. 才不让呢，才不让呢，你连一根汗毛都吃不到。 Then I'll huff and I'll puff and I'll blow your house in. So he huffed and he puffed and he huffed and he puffed and he huffed and he puffed. But he could not blow the brick house in. 然后啊，大灰狼就气急败坏地说，那现在呢，我要把你的房子给吹倒。他吸气，再吸气，再吸气，再吸气，但是他却把砖房子吹不倒啊，这是怎么回事？ 砖房子实在是太结实了。 Now the big bad wolf was very, very, very hungry and angry too. I'll show you, he growled. I'll climb on your roof.And slide down your chimney. 现在呀，这只大灰狼实在是太饿，太饿，太饿了，也实在是太生气了。然后他嚎叫着说：“哼，我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我会爬上你们的房顶，然后从你们的烟囱上钻下去。” But the smart little pig was ready for him. 但是聪明的小猪啊，已经为他做好了准备。 He had a big pot of water boiling on the fire. 他们在火上啊煮了一大锅的热水。 He took off the lid and the wolf fell in with a big splash. 那他把锅盖拿掉了，从烟囱里面爬进来的大灰狼啊正好掉进了开水锅里。 It stung his nose and it stung his toes and it stung his tail too. 他伤到了鼻子，伤到了脚趾，还伤到了他的尾巴呢。 Ow! The wolf howled as he hopped out of the pot. Ow! Ow! Ow! He ran out the door and all the way to his house on the hill. Ow! Ow! Ow! 这只大灰狼啊，大声地喊着跳出了热水锅，他不停地喊着 Ow! Ow! Ow!他疼坏了，然后呢，他夺门而出，一溜烟的跑回了自己在山上的房子里边。 Now the wolf is still hungry, but not so big and bad, and the three little pigs are still humming and happy. 那现在呀，这只大灰狼依旧很饿，可是他再也不敢去惹小猪们了。三只小猪们呢，依旧是哼着小调，唱着歌。开开心心快乐地生活着。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 Jason 老师相信大家对于三只小猪的故事啊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那 Jason 老师想问问大家，我们应该学习哪一只小猪的行为习惯呢？ 对了，第三只小猪，因为它非常的努力，尽管它也想唱歌，也想去玩，但是它知道应该盖一所非常坚固的房子来保护自己。那千万不要学习第一只和第二只小猪啊，因为它们只顾着玩，而没有辛勤的去工作，所以它们的房子啊，非常非常的脆弱，不容易挡住大灰狼。另外呢，比如说像大灰狼吧，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开动脑筋，学会保护自己。你能做到吗？ OK。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

From Beijing to the